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六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我们这一个集呢是第六季的第二集， 没错。 然后没有使用直播，就依照往例的方式来录音。嗯， 没错。 上次直播的效果实在是连自己都没办法接受，嗯， 比差强人意还要差强。 而且感觉直播不是我们最舒适的录制状态， 太难呼吸了。 等我们的技术再更精进之后，再开放直播好了。 嗯， 好，那这几天，这应该有十天吧？ 是的。 有什么近况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来，豆丝先。 我先。好，这十天大家都知道是那个奥运的日子吧？所以基本上我呢，就是身为一个电视儿童，就是运动粉，所以就一直守在，就是每天下班，因为刚好这个时间，就是下班之后呢，就是7:30就可以开始看到他们早上的比赛，所以我就是尽量的不加班，然后尤其是重要比赛的时候，我绝对不想加班，然后就赶快冲回家，然后守着电视。 所以什么比赛对你来说是重要的比赛？ 如果是时间可以的话，我希望看得到桌球啊、羽球，然后还有那个跳板，因为我觉得跳板还有体操都太好看了。可是体操因为它转播时间我好像看不太到，所以就是我主要就是看桌球和羽球，然后还有一些重播的经典赛事，所以我都不看那个体育新闻的那个体育新闻，因为我怕他们破梗。对，我希望自己看到比赛。 所以这十天你就花了很多时间在看奥运， 就是比平常花多一点时间在看电视，然后会半夜守着电视这样。 闭幕了吗？ 还没，礼拜一8月22号闭幕。 所以闭幕你也很重视，会 哦？闭幕我没有看，闭幕我不会看，因为那个那天在上班。 哦，好吧， 对。 这就是你的近况。 然后我昨天看了那个男单羽球的金牌战和铜牌战，我都看到快要哭了这样。嗯，你觉得真的太精湛了，就顶尖的选手，他们真的在打羽球的时候，跟我们平常一般小百姓在打羽球的时候，完全是天差与地下室的差别。对， 所以你的近况其实也是很多。就是全世界关心奥运运动的人的近况了。 嗯，可以这么说。但是至于我本身在其他的近况的话，就是一样，是普通人的近况。 哦，是上班， 对， 加班， 上班下班加班这样子，每天想要吃什么？我想大家的近况都是这样吧。 没有哎、欸，因为我完全不关心奥运哎。 真的吗？那维刚，你的近况是什么？ 我对奥运压根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奥运都是一些变态在比赛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啊？变态和说谎的人。 为什么？ 吃禁药吗？ 你们都不知道吗？都没看新闻？ 等，你们先分享完你们近况，我们再来好好讨论这件事情。 我的近况就是这个礼拜啊， 是 我不能说得太明白，但是我被一个岳不群表了，然后但是我不能再透露的更多，所以我这礼拜 是令狐冲的岳父吗？ 令狐冲的岳父， 师父 ， 对，就是一个伪君子，就是他会跟你讲一套，然后另外背地里做一套，然后你去跟他。直问说为什么你说的是 A 却做的是 B 的时候，他又会跟你说哎，我搞错了，我其实是想要做 A， 然后就是脑袋有问题跑去做 B。 对，可是你从别人的口中又可以得知他压根就想做 B， 他根本没有想要做 A， 他只是在糊弄你。 对，我这礼拜就在对付这样子的人， 就是对付岳不群，这样一个人吗？还是一群都是岳不群？ 一个人，我本来以为是一群人针对我，结果我发现就是一个人。 哦，好可怕哦！ 偷偷也就一个啊，其他人就只是穿插了一点小误会，对，但是偷偷里就是只有一个岳不群，可是我赢了，我战胜了岳不群。 因为你戳破他了， 我戳破他了，我本来想说就吞，我本来想要选择吞下去。 那他没有更小灯芯体吗？因为你戳破他。 我有录音，他不敢。 天，他知道你有录音。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录音，但是他可能会想说这个世界很恐怖，还是不要随便转生气好了。这是我这礼拜除了抓宝可梦之外的近况。 哦，你还要抓宝可梦？ 偶尔。对，然后，然后我的近况就是我没有看奥运，一场都没看。 所以你连那个男单，就是桌球的团体赛，你有没有看？射箭比赛你也没看？ 全我只有关心洪荒之力的赛后访谈，其他都没有。 哦， 对，这是有原因的，我等一下再解释。 好。 换阿姐， 那西姐呢？ 我这礼拜一个礼拜有七天嘛， 是 我这七天有四天含礼拜六都公出，然后有两天甚至超时工作。 哇哦！ 对，然后呢，所以呢，下班回来都有比较累一点，然后我的。宝可梦啊，有少玩一点了， 退烧了，退烧了。 不是因为退烧，我一开始会不想玩的原因是跟今天的主题有点关系哦。 哦， 就是我礼拜一还很开心的骑着我的平衡车去很努力的打怪，但是礼拜二早上，我的朋友也有玩嘛，我的朋友啊，就原本只有一个。他会用飞人的外挂去飞到台北，他在高雄飞到台北来抓怪。那原本只有一个，但是因为他这么一个人这样一个做，然后也在赖群组上面公开，其他人呢也开始陆续跟，后来就变两个、三个，一共四个朋友都在当飞人。然后呢，当别人都在玩用飞人，然后还问你说：“你原本是可能是里头看过的怪最多，就他们跑来。”问你说，你看几个啊？91个，然后说，我已经93个了。就是，但是他们是靠飞人达到这个目标的，你就会开始觉得这个游戏不好玩了，大家都在作弊，不好玩了， 平衡被破坏了。 对，所以你就渐渐的有点不太想玩。然后，原本还会有点因为觉得别人用外挂的神奇，但是后来是单纯觉得这个游戏腻了而不想玩，这样 双重的。 对， 印象。 那我们今天的讨论的主题就是外挂文化。 外挂是一种次文化。 所以你把它点出来了，对。 外挂是一种次文化。 那我 等 一下 是 要，我们要接受它还是抵制它？ 我觉得等一下我们会在别段里头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我对外挂这个问题也进入了一个比较深思的 八旗的思考。 对对对。 好了，我们第一段就先这样子吧。等一下回来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好的， 休息一下。好， 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希杰， 我是伟刚。刚才希杰破题了，我们要聊的是外挂。外挂是一种次文化，因为我们定义它是。 它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啊， 真的是哦。好，那在聊外挂这件事情之前，我先 用30秒回答一下为什么我不看奥运。 对，为什么 是有很神圣道德的一个原因。因为呢奥运啊在传圣火的时候啊请了一只小动物来传圣火，好像是猎豹吧。 是， 然后呢那个猎豹就背着圣火很不舒服，他就挣脱了，挣脱之后他就到处乱跑，然后奥运的工作人员认为他有危险性有杀伤力，就一枪把他毙了。 真的假的？我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我一直在follow奥运新闻。 被掩盖了。 那你怎么会知道？那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那个 BBC 他们有报啊，有那个照片。 那我可以问一个问题， 豹被击毙的照片， 他们当初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没有先预演过。 他们可能预演的时候，那只豹就还在容忍状态。 他是把它击昏，还用那个麻醉枪击昏？ 不是，是用一支带有火药的枪把它击毙了。 击毙， 不是把它击， 不是麻醉而已。 怎么会？ 是麻醉，是击毙。 巴西人脑袋有洞 的。巴西人的那个奥运选手村都盖不好了，一只猎豹被击毙。 对啊，的确，如果相对于2012年还有2008年的金奥，的确是就是这一届的奥运常常被抨击，就是这个主办 单位比较穷的奥运。但是我必须要强调，就是选手们的努力和表现跟猎豹被击毙不能够放在同一个水平上说，因为猎豹被击毙我就不认同选手们的努力，这两件事情。 我懂了， 这只是单纯让我不想看奥运。 那你觉得选手们的私生活会导致你不想看奥运？ 嗯， 比如说他们在没比赛的时候，诶，在奥运村 的阳台 乱搞男女关系，然后 建立四角兽， 喝酒闹事之后还说自己是怎样， 不知道，反正 就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身体不舒服、欸、我觉得若有这些新闻的话可能会让我更想看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如果我平常没有在关心这个选手，然后他爆出这样的丑闻，我会更想看他实际在运动场上面的表现是不是也能够不受这些事情的影响。 对啦，我是觉得这样，我顺便带花30秒批一个人。 好啊， 这个概念大概就跟九把刀一样。 就是九把刀， 他可能私生活可能比较不检点一点，但是他的作品的确不错。 对对对，要把它独立来看。 从第五季到第六集都阴魂不散。 对对对，就像猎豹这个云豹还是猎豹被击毙，跟选手们的努力跟其他工作人员为了办奥运所做出的努力其实是独立事件，是独立事件，只是少部分没有思绪没有周延的人使用了这样子的方式传递圣火，然后又发生之后错误的处置，这可能是少数人决策的问题，要把它独立来谈。好，诶，那我们要怎么把它拉回外挂呢？少部分人玩外挂 是大部分人吧， 但变成大部分人玩外挂的时候这个游戏就没有价值了吗？ 所以我们现在谈的外挂是游戏的外挂咯。 我们先谈，先从这个 游戏的外挂， 围观的游戏的外挂来谈起。 我想先问问看，南斗师， 是 你以前总是有玩过游戏？ 有，我玩过。 你有用过外挂吗？ 我本人没有用过，因为我觉得你知道我就是那种就是很愚昧的渔夫嘛，因为毕竟我看的新闻都是被掩盖过的，所以我在玩游戏的时候呢，我就会下载，比如说这个游戏我就安装了这个游戏之后，以前还没有下载嘛，以前都是什么光碟片要安装，对不对？安装了这个游戏之后，然后要连线了嘛，然后他都会问你说，就是你要不要再补充一些程式的时候，我觉得很烦，就是我已经好不容易下载一个主要的程式要可以开始玩，你又要叫我安装一些什么插件然后什么东西的，我真的觉得很讨厌。然后那时候我最有印象是大学的时候，我们大班上在玩 CS， 男生在玩 CS， 我也有玩，后来我发现怎么 CS 可以穿墙，就是穿墙破头，就是，然后我觉得很怪啊，然后他们才跟我讲说这是一种外挂，就是可以让你就是隐形，然后可以直接穿墙破。 可是这样的战争，这样子的对战模式就是在不公平的状态。 对，因为我本来就已经很弱了，我只是参加这个队伍是让他们多一个人而已。所以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 不好玩， 这样子已经不是外挂了，这样子作弊，比外挂还更严重。 可是当大家都有的时候，双方队伍其实又处于一种公平的状态。 那你有用过游戏修改大师吗？ 没有，那是什么？ 你说调时间吗、 就是、 我记得我有知道可以调时间、 就是早期的单机版的游戏呢，它会把它的一些角色的参数写在一些特定的位置里面，然后你可以透过升级的时候去探索哪些数值有改正，那你就可以去找到这个位置，然后透过修改这个位置呢，你就可以比如说你的生命值本来是80，你就可以把它修改成800，战斗力本来是30，你就可以把它修成300，那一样是单机版的游戏，那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破关，也不容易被敌人打爆。 我好像 得承认， 你有吗？ 我得承认，我小时候玩游戏呢，因为非常珍惜，同一款游戏会玩4遍5遍。那破台之后呢，我就会开始使用游戏修改大师再破一遍，啊，换不同的方式再多破几遍这样子。 哇，这种就是艰难的功课，这么繁复的手续程序，我是做不来的。但是我很希望，就是有些人听到那个生命值是无限大的时候，如果当你这个命是有限的时候，我就很羡慕那个生命值可以调成无限大的，我就会想去找。可是我真的是 没有， 就是我没有那个心想要去这么，对，我没有心想要去执行外挂这件事情。 那希杰呢？希杰，你应该是外挂大师吧？ 我玩单机的话，因为我重点在于了解这个游戏的故事，所以我玩单机我必用外挂， 一定用，不是 一定用， 不是， 我会要在最快的时间内把它全破，因为我要了解它的故事而已。所以那种练功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就会用外挂最快的速度把它破关。在人物还是一级的时候，我就把它弄到99级了。 我可以帮希杰来辩护一下。像我堂弟呢，他也是小时候也非常爱玩那个 RPG 单机版的游戏。 对，我都是玩的。 然后他早年设定呢，就是比如说战斗回合255回合，那他就用小刀，他本来可以拿大刀去捅对方的，但是他怕经验值赚不够，所以他就改成小小刀捅对方，一次只能捅那个受伤一这样，然后他就要捅255回合，让对方不死，自己能赚到最多的经验值为原则。我真的非常佩服这样的精神，就是打一场战斗理论上15分钟可以结束，他可以打15个小时，就是为了用小刀慢慢的凌迟对方，以获得最高的经验值。这是游戏设计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欸，但是在我看来，我就会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玩这个游戏最重要就是了解它剧情的走向，这个战士后来怎么了，这个勇者后来怎么了，有没有遇到更好的师父，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情境，走了分岔路的哪一条，我比较关心这个。我不会想要把大刀换成小刀去凌迟对手，凌迟对手来换取更高的经验值。这时候我可能就会想说，我就用游戏怪大师改一改，生命值改高一点，我就可以继续玩这个游戏啦。每一场战斗3分钟就结束了。对，所以我是80%认同希杰这样子单机版游戏开外挂的行为。 多人版游戏我很少玩，但是如果一玩的话，我一定不会用外挂，因为会影响到 整个平衡。 对，然后但是我现在要讲这个故事就在于说，我刚刚一开始第一段不是说宝可梦很多朋友都开始用外挂了吗？但是那些朋友啊，在大学的时候看到我玩单机版游戏用外挂，他们都会跑来念我说，打玩游戏要用外挂，这有什么好玩。诶，重点是那些人诶， 这些到高道德标准的人， 同一批人吗？同一批 遇到了宝可梦， 同一批好朋友啊， 遇到了宝可梦。 结果现在我是，而且我还是单机，我不会影响到别人哦。结果到了宝可梦之后，我因为这个比较涉及到别人嘛，所以我就没有用外挂，而且我也觉得用外挂就不会好玩的。那就这些人竟然自己跑去用外挂，是怎样？ 我认为这真的是很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用外挂只影响到我个人，而我个人的成绩不会影响到众人的成绩的时候，那这是一种模式，外挂的一种。 而且这无关蓝绿哦、喔， 对，也无关蓝绿。 这四个人有两个是蓝的，两、个是绿的、 哦。是说这个蓝绿、喔？我以为你说蓝色、红色、红色。但是你看，像宝可梦，宝可梦它就有阵营的问题啊，它有占领道馆的问题啊。还有你收集到的这个神奇宝贝多寡强弱会影响整个游戏的平衡，那一旦使用了外挂， 就会影响到其他的玩家，就是一种单机版的是不会影响到别的玩家，一种是会影响到别的玩家。我认为这个又是道德的那把尺要怎么来判定的一个依据。我个人在多人游戏、网络游戏就不会使用外挂。 所以文章是属于有道德感，就是有道德感的游戏玩家咯。 但是如果九成九九人都用外挂，我不用外挂，那就是不公平。 没有，我就不会玩这个游戏。 我就啊，对，甚至我们就不会玩这个游戏。 所以即使它是宝可梦，你也不玩的。 就是 我就把它当单机版来玩。 对对对， 现在我就是跟自己玩。 像我和维刚，我看维刚现在就比较不会那么勤的去打怪，就是那种无聊是拿出来，它变成一个杀时间的东西， 变成用最小流量，不是最小精力在玩它。 那你们知道我已经开始玩了吗？ 我知道啊， 我是晚了大家一个礼拜之后才想说好吧安装，结果发现我家旁边就是道馆，然后我家旁边有两个补给站，就我完全不用出门哦，完全不用在外面走来走去就可以玩了。然后在公司也是有三四个补给站在旁边，然后每天都有人撒花，每天。 对，那像你就可以使用最小劳动力来玩这个游戏， 没错。可是我一样可以负担哦，因为我通勤时间就是可以负担。 哦，对对对，好，那我们这段先聊到这边。 好， 那你再想一想，还有什么外挂影响你的人生的一些事情？ 你说我吗？ 嗯，好，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希杰， 我是维刚， 我是蓝豆丝。 我们刚才聊了游戏的外挂嘛， 没错。 然后宝可梦这个游戏现在有一些人在外挂，但是也有人被抓。 对啊， 被抓了要停权哎。 这个外挂，我跟你讲，真的是使用上它有一些技巧，就不会被抓。那我那些朋友就是属于技巧， 但你有没有用？ 我没有用。 但你有没有开？宝可梦地图 雷达吗？ 雷达， 有啊。 那这算外挂吗？ 等一下，我因为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所以我甚至思考了很久。那个其实啊，我就以考试来做比喻， 考试做比喻。 现在还有一种叫查 IB 嘛，对不对？ 对 对，我觉得查 IB 就像考，为了应付考试，然后。 看考古题吗？ 看 还是 查 IB 比较像是 考前猜题， 考前请补习班帮你猜题、那有些同学可以不要去补习，然后但有些选择去补习，好，然后去查 IB 这样。那雷达呢，比较像是考试前一天，助教不小心把明天考试的内容放在网络上，那同学呢，你自己要不要去点？那是你个人的问题、 是他有告知大家说，同学们，我不小心开了一个网路方领某一个资料夹、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你们可以上去看看。 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就是你要不要点下去都是你个人的问题。所以雷达我觉得是有一点小作弊的成分在。 小作弊、小，但是它是公平的， 但是 人人皆可。 但是现在还有一种就是、朋友告诉你说、我这边有卡比兽， 口风型的， 这就有点像这样。如果有些人觉得这个不是作弊，那我就要提出来说，那这像不像考试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跟你说，明天会考这一题哦， 我拿到了考古题，明天一定会考这一题， 对，一定会考这一题、 我看了十届考古题，每一年都有这一题， 这个就不叫作弊吗？ 这算 你也是知道考题是什么、 人际关系的人际网络通， 这是猜题，就好像是你猜皮卡丘会出现在哪里一样。 他已经100%确定明天会考那些， 因为但是他是用历史的资料去判断啊。 不是，这个朋友告知你是因为他已经看到那个怪兽在那边了， 所以他是百分之百确定那个怪兽在那边，然后跟你讲。 所以他是有去看网络芳龄的，但是你没有，但是他跟你讲，就是他看助教开的， 他未必是开了雷达之后才看，他也许是自己就走到那边看到了。 通风报讯 是资讯分享吧？ 对啊， 但是 就像我们上课的时候，同学大家彼此讨论，激荡出一些新的思维，再用这个新的思维去对付考试，发现很好用，这就是。开这个开研讨会啊，开讨论会的一个功效嘛，但是这是大家一起的成果。啊，有些人他就是当独行狼啊，他就是喜欢当一匹狼啊，我念书自己念啊，考试自己考啊，考烂自己负责啊。 哦，等一下，雷达又有两种，有一种是直接去查那个伺服器里头的资讯，然后把所有的怪在哪里都知道。 已经有用。不算非法的行为去获得整个伺服器的资讯。 对，那有一种像就我用的那一种，它是玩家在打怪， 共享 自己会回传那个怪物的位置给那个外挂的，那不算外挂吧？那个 APP 的伺服器，再由 APP 的伺服器告知大家那个怪在哪里。它不是透过那个， 算是一种集体的生产 行为。宝可梦，对，它比较像是朋友告知， 集体的生产行为。好，但是最不能接受的就是用假 GPS fake GPS， 对， 就你人们明明就不在洛杉矶，你人明明就不在英国伦敦，但是你就飞过去为了获得那个地方的那个神奇宝贝。 对， 这个我认为百分之超过百分之百是作弊。 对， 我觉得不能接受， 不能接 受。 而是看地图，然后同学资源分享，朋友资源分享，资讯告知，我认为这个还算。那骑平衡车抓宝呢？ 我觉得那个就像是请补习，不是请家教老师。 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作弊嫌疑，你可以骑脚踏车抓宝啊，你可以开车抓宝啊，你可以小跑步抓宝啊，你可以在家里抓宝啊，懒惰到在家里抓宝。 工具的运用，就像你考试是拿自动笔写还是铅笔写还是圆珠笔写的概念。 还有一种二 B 铅笔，它是宽头的，就是为了画那个格子而设计的，就是 比较省时。 把格子填满，每一题可以省两秒，一百题就可以省两百秒，你就多了三分钟的时间作答。我认为这个只是工具的选择， 没错，只是效率的那个使用， 作弊成分是零。我个人觉得外挂成分是零。 那但是我对外挂这个东西，后来有了更进一步的看法， 新的体悟吗？ 后来有了新的体悟，我觉得为了大家在这个游戏上面有没有用外挂吵翻天，然后自己在意的要死，是一个非常眼界狭隘的一种思维方式。应该要跳脱这个框框，用十年这样子的程度来看， 十年不要只比这两个礼拜，不要只比这两个礼拜。那怎么用十年来思考？ 用十年来看，你就会觉得用不用外挂随便 了，随便了。这个游戏只是一个回忆嘛， 就是 一个一段时间的片段的回忆。 对，那是你个人道德的问题。这个游戏，你十年后来看，就算你还在玩，好，那你要玩，那些外挂的人恐怕都已经不在玩。 我想到了，之前有一篇文章在批评玩这个游戏，就说 loser， 你不会因为玩宝可梦你就翻身。 对， 他就用这样的标题写了一篇文章骂玩宝可梦的人。诶，但是随即就有人反驳他，就是 loser 也不会因为不玩宝可梦就翻身。 对， 就是翻不翻身跟玩不玩宝可梦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以十年的这样子的集聚来看，你用不用外挂随便你啊，除非你知道拿世界冠军吗？ 有一个是有一种 有两种派，一个是你享受玩宝可梦的过程，那这些人通常都不会去用外挂。 嗯哼。 那另外一种是我就是要收集图鉴，那这边很多人都会用外挂。那该怎么说呢？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但是这个游戏有一个东西叫道场，就是关键就在那个道场可能会影响到那个你有没有作弊，会影响到你当下这个一天不到，可能只有五分钟内你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玩家。 嗯， 但是以十年来看，这个就不是重要。 嗯， 对。但是至于说，因为我们是活在当下的嘛，那你到底要不要去在意这件事，看你咯。我是觉得这样想之后，我完全不在意， 就释怀了。 对， 玩自己的就好了，跟自己比。 因为我现在本来就不太想要站到场，嗯，那一次才只能赚十币，十个金币，嗯，对，大概是这样。 那蓝豆是会想要开外挂吗？ 当然不会啊，因为就诚如我上一段所说，我觉得外挂是一个对我来说很繁复的手续。我希望化 纯、哦、粹是因为它难操作， 对，化繁为简就好了。我希望越来越简单。 那如果现在那个商店里面有一件外挂、懒人外挂、傻人外挂、超简易外挂，类似这样的套件，只要按三个按钮，你就可以如何如何怎样怎样，那你会操作吗？ 嗯，要看它后面的目的是什么。如果那个外挂是不影响别人，比如说单机版的，我可能就会愿意试试看。但是如果是像这种，就是以后如果宝可梦还要什么交易啊，可以交易怪啊或什么的，我觉得会影响到别人的、嗯、我就觉得就算我占赢了那个道馆，但是我是用外挂，我也觉得很羞耻吧， 道德心过不去。 对， 就是当你用外挂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再也不配说自己是宝可梦。 对，因为你一旦用外挂之后，你就发现自己是就是偷，就有点算是不诚实的玩家。那你就、嗯、就算你只有玩哪一天，就是用一天的外挂，你也是用了。 但是换句话说，十年后就算你成为宝可梦大师，那又怎样？ 但是我的游戏精神就是，我一旦开始玩了这个游戏，不管怎样，我就是每天会想去点开。例如我养鱼，我已经养了好久好久，就是我只是养兴趣而已、嗯、不是说把这个鱼缸养得很满然后会有得什么样的成就，纯粹是自己的那个兴趣而已，是吧？ 了解。欸，好，那我立刻就把这个主题切换一下。 好， 立刻切换一下。比如说早年呢，有所谓的卡神，他非常擅长研究信用卡的一些漏洞。 嗯哼， 对，那他就会利用这个漏洞呢，嗯，去获利，谋取一些，比如说什么手刷礼啦，什么满额礼啦，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优惠。那这个特殊的优惠可能并不是那么正当，因为它是一个漏洞，它是一个漏洞，那他就透过这个漏洞去获利，这算不算是一种外挂？那或者是说他的人生本身就是胜利组，他有一个好爸爸好妈妈，或者是说他家里面就是很富有，家有很惨，这算不算是一种外挂？另外一种就是基因型的，他天生基因就是特别会游泳，可以拿28面金牌，就是基因本身就非常好，后天又有栽培，那两者兼具之下，他就比别人有更多的优势，这算不算是一种基因的外挂？我们就这几个面向来讨论。 好， 那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生活的案例可以分享吗？ 可是先从那个卡神的外挂来讲好了。我发现他是非常认真做功课，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在学校，然后就觉得这个案例出来之后，就是大家都疯了，就赶快去看说这到底是怎样的漏洞。但是我发现这个真的要做很多功课，其实他是有努力的。就是他虽然说是用这个漏洞，但是也是因为这个金融公司就是银行他们没有在乎到这个东西，所以他就变成他们是、嗯、就是他们自己产生了这个疏失，刚好让这个很努力做功课研究出来的人就是找到了、嗯、但是我必须讲，如果他今天不高调，就是不在一段时间之后高调的说他就是这样来，他是卡神的话，其实到现在他都有可能还在钻这个漏洞。所以其实银行要感谢他，因为他必须，他就讲出来了嘛。那讲出来，银行当然他们就是赶快去改善这个疏失啊。 嗯， 所以我觉得卡神那个是他努力来的外挂， 他是很认真的。就是有一种言论是说，在21世纪，资讯落差可以获得利益，那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努力去让自己的资讯远超过他人的资讯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没错， 他是一个极力在收集各种有利资讯的这样子的人， 嗯， 过滤一些无利资讯的这样子的人，所以他有努力， 他是努力， 他获利 了，他是自己让自己升级的那种外挂。嗯，对，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我真是只有敬佩再敬佩，因为 但是 本身真的太懒了。 嗯，你知道网络上有一篇文章还蛮有名，叫做 台湾人一直很欣赏坚强的人，这才是问题之所在。这篇文章， 可是我觉得他不是坚啊，他只是巧而已。没有，他拿那些他用那些满额礼赠品或是换取，对你来说有伤害吗？ 对，但对那个信用卡公司有， 但是信用卡制度是放在前面。 信用卡公司每发一张卡，依照我哥哥在金融业的经验，每发一张卡就是要赔1000块。但是当然他还有其他的获利的来源，例如说商家就要抽3%，所以大家多多使用信用卡，虽然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会先损失，预设损失1000块，但是鼓励消费之后，鼓励大家用信用卡消费之后，他可能一张卡可以再把这1000块回收 很多。 那另外还有一个好，没有，他说没有回收这么多。 可是因为 他说另外一个优势是在于他可以取得这些人的联络方式，那他可以推销保险啊，推销一些 就其他周边的那个相关消费 广告的效益， 对，都会出来。 所以整体来说，信用卡是赔钱， 但信用卡发卡是赔钱，但是他的目的后面还是希望是赚取消费者的那个消费的方式。 对，所以他这样子的行为，乍看之下对我们影响不大，但实际上可能还是会有影响啊。例如我的那个现金回馈就变少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一个人可以申请那么多家信用卡，而且同一家银行他还愿意发给他那么多信用卡？是不是信用卡那边本身就是公司那边就是有问题， 把关不严格？ 对，他们自己就是希望发卡量，冲发卡量也好。希望干嘛也好， 等一下， 这个议题很有趣。 蓝都是我要跟你讲， 什么、啊？ 那个信用卡公司那边过不过关，那是他们员工的问题。不该过关的给他过关，那是他们员工的問題。 所以他们员工没有把关好啊，自己内部的教育不对啊，教育不够。 对啊，那他就应该要受到惩罚嘛。我是说那个亏这样子亏损的惩罚。 所以你看，一个小员工代表一个小螺丝钉，他没有把关，他没有做好他那个螺丝钉该做的工作，就会影响到整个企业、整个银行的那个营运啊。 就是他们要改善嘛。 对，所以是卡神帮他们找出这个问题。 那卡神这个当下来看，因为那应该信用卡是拿来给你消费，不是拿来给你赚钱的。所以说应该你是要付的， 所以 你看你 的 资讯就是被 听我讲完嘛、哦、听我讲 好 听我讲，一直插嘴是怎样。好，那他当他变成一个让你变正的东西的时候，那他就失去他原本使用让你使用的目的了嘛，对不对？那好，那我们这当下来看是这样，但十年来看就会变成你刚刚说的那个论点，他反而促进了信用卡的规则的健全， 嗯哼， 对不对？ 对。 所以说，人生就是这样子了，浪起浪落。但是如果你站在海上，你就会跟着那个浪起浪落了。但是如果你是站在岸边的悬崖上，那你看，这全部都是平的。所以，各位听众们，不管你人生现在在经历什么样的浪起浪落，比如说我们的 Peter 最近好像就在一个浪头上， 浪头上。 但是以十年来看，你站在海上的悬崖上来看，你现在的人生是平的。我想表达的就是这样。 那我想要再把刚才，我还是想要再反驳蓝豆丝一些些。举例来说。举个另外一个例子来说，台铁有订票系统， 是。 那台铁呢，要回宜兰啊、花莲啊这一段的票呢，特别的珍贵。 嗯， 那也是用资讯落差，也是用资讯落差的方式，被大量的这个旅行社先预订走了，导致真正想要回家的人回不了家。 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先 预订的？然后就会发生。 我刚刚这个题，这个一论点了。完全打你蓝豆是刚刚那种 就会发生所有人买不到票，可是整台列车只坐20个人30个人这样的情况，这没有坐满，完全没有，不止没有坐满，才坐不到2层3层，然后所有人都双输啊，因为那个交通公司收不到票门票钱嘛，啊，真正有需要使用的人他买不到票嘛，然后旅行社他就退票，他也没损失钱啊。 他就唯一赚钱， 他是唯一会赚到钱。 那我想问一下，旅行社当初在这个订的时候，他们不是像我们一样的系统，就是输入身份证号码，输入订票， 是还有人头？ 他们对啊，他们有资源，他们可以找人写程式啊。 他们是找人改程式、 啊， 那这个不对啊，他是找人改程式、欸，他去破坏这个， 不是，他不是改程式，他是建立一个外挂程式， 对啊， 快速的去订票。比如说你本来是用手动的去按个。下一步，下一步，我的身份证 是什麼。但他写 一 个东西，就是变成说简化这个顺序，然后同时可以订50张票，用50个人头去订。 他还有大量的人头可以来操作。 那人， 因为他是有资讯， 就是他们是人在那边操作，还是说一个程式就是输入进去，然后他自己跑50个身份证号码进去这样子？ 半自动式的， 半自动。 那这个就不对啊。这个就是他自己， 跟卡神不是一样吗？ 卡神没有去改那些资讯、 欸，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他信用卡，他当初也是付出很多努力收集人头，付出很多努力去写那个自动化程式。 嗯，什么意思？ 然后再去用，再去，他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好，我觉得我们就只能先讨论到这里了，剩下让听众朋友们自己去想一想。好， 等一下我一定要提出一个，我一定要提出一个观点：火车票是拿来让你坐火车的。他原本的目的是这样子，那这是基于一种社会的信任，然后所以他可能有，你可能会怪说，哎、欸，那你台铁公司自己要把规则设成这样子，就没有那么健全，让有些人是去钻漏洞，去 我也只是让你精，我只是为了让你精进啊， 对对，我是为了让你精进我才这样做的，就会有这一派这种说法，但是我想说的是，当这。刚刚我跟你讲那个文章嘛，台湾人一直很欣赏坚巧的人，这才是问题之所在。这篇文章有一个结论，就是当彼此的信任度越高，管理就越少，彼此方便成本自然也就下降。记住，是成本就会下降哦。那工作也会越愉快嘛。那如果大家反而在那边彼此猜忌、防范、围堵、监督，当然会降低生产力，工作也会变得被动、不愉快。但是我们得承认，这个世界上不管，因为人太多了，70亿人口，一定按照那个马克思威尔分布啊，一定会有坏人， 一定会有奸巧之人。 对，所以呢，当这个人口多，然后一定会有奸巧之人，所以你防堵就变成了一个既定一定会发生的事实，那你成本自然就一定要上升，这样成本一定要上升，那你本来就该做好。就变成你本来就该做好，管理的事情，就是防堵的事情，这样。所以说，丹诺斯说的也不完全是错的啦。 哎、欸哦，我想要用一个问题来问听众朋友，顺便问问丹诺斯。假设你今天你有没有喜欢的歌星，想要去听他的演唱会？举个例子， 比如说苏打绿， 你有吗？好，苏打绿的一张门票是多少钱？ 嗯，要看位置，大概应该也是1000多，1800起跳吧。 好，假设一张1800，你今天去便利商店的那个 iPhone 那个 POS 机，好，然后买了一张1800的，两张1800的门票券，就意外发现你当天不客前往，然后随即呢，你就到了你的脸书页上面说，哦，我这边有两张苏打绿的演唱会的门票，几月几号，价格， 嗯， 哦，当初购买价1800，现在。雅虎拍卖一张3600，因为我蓝豆丝人很好，所以我一张1800卖出，原价卖出。 嗯， 这是 A 选项。另外一张选项是说，外面卖3600，我蓝豆丝只卖2400。 嗯， 我加600当做我的时间成本， 对， 当做我的排队成本。这是 B 选项。C 选项就是外面卖3600，我卖3599，便宜1块。这是 C 选项。 嗯， 那我想要问问听众朋友，你会选择 A 选项原价卖出 ，B 选项加600时间成本，还是 C 选项少1元特价促销？ 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吗？ 我想回答这个问题。 甚至是说，等一下，甚至还有一个 D 选项，因为这个东西我用不到了，所以我便宜卖出，我原价1600，我卖800先卖。 D 选项 落地就800， 夭折，落地5折价。 我跟你讲，我蓝豆丝这个，如果我真的拿到这个票，因为是苏打绿的关系，我真的拿到的票，然后真的因为要某些原因我不能去的话，我 我都会把他送出去，因为我太喜欢他，我希望别人也欣赏他。 你选择了一选项。 对，因为如果说我不可能去查什么雅虎的价钱，我买多少，你如果不熟的人要跟我要喜欢这个的话，你要买我就原价给你，甚至是、 原价， 对，原价卖你。但是如果是我真的好朋友啊，你帮我去啦，你帮我去看苏打绿啦，那一种感觉、或是说我本来跟人家 赠送， 本来跟人家约了，但是是我自己不能去，我希望我的朋友再找另外一个朋友送他去都可以、 一选项。 对， 我都没有想到这个一选项， 所以我觉得不在。 那你觉得台湾人， 我根本就不会看谁， 你觉得卡神会选哪一个？ 好啦，因为他那时候钻这个漏洞，的确是想要让自己就是以这个来当做是一种收入的工具，所以我觉得他是 A， 就是他会去查询别人的价钱，然后A 或是 B， 就是去查询别人的价钱，然后只比黄牛卖少一点点。但是因为他是把这个当做他的工作了，当做他工作收入了。 好， 对，然后他这个，我觉得在休息时间，听众朋友就可以想一下，卡神他的外挂跟你说买高铁票、买黄牛票的外挂是不是一样？ 好，那我们就先休息，大家可以认真想一想， 真的要认真想， 自己是哪一种人？ 没错， 只有自己认识自己的时候。 对，只有在那个半夜夜半宁静的时候，你反省一下自己的作为，你就发现你人生是不是有偷偷开外挂。 哦，好，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好， 欢迎回来，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听众朋友们应该都很认真的想了， 有吧， 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了吧， 有没有开外挂、 不知道哎、 那伟刚，你觉得你有开外挂吗？ 嗯， 你在生活中或是你自带外挂？ 我有一个，我有一个我妈妈直接讲出加害人的姓名，他会去大润发买东西， 是， 然后买完之后呢，他大概每一个礼拜到每两个礼拜都会去一次，然后买完之后呢，他在下一次去的时候，他就会很生气，因为我上礼拜买这个东西699，那你今天摆在这里卖499，那你是这东西又不是说早买早享受的那种，就是生活用品啊，你这样子。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很杀伤力，信任感的建立很差呢，怎么可以这样？然后后来就去想了，他就去找这个店员询问，就说怎么这样啊，我上礼拜买699，你们这礼拜就499。然后那个店员就说，还是你把你上次，要不要你再买，你今天再买一个499，然后你拿上次买那个699的发票来，再当场把这499的东西退掉，我还699给你，等于是我让你上礼拜买699的呢变成499的价钱来购买。然后我妈就照这个店员的方式来操作，是这个大润发的店员主动告知这个方法，然后我妈也顺利的退回了，就是等于是拿回了200块。对，然后她就认为说这个，她就对大润发产生了极大的好感，这个店家很赞，然后怎样如何如何，然后让她每两个礼拜就会再去逛大润发。我觉得整体来说是双方都获利的，就我妈妈也获得了利益，大润发也获得了他这样忠实的客户，他就不去家乐福也不去全联，他只去大润发。 但是相对的，双方都付出了时间成本，因为就为了这200块，因为第一个大润发他少赚这200块，虽然赢得这个忠实客户，但是他要花一点时间来处理你妈妈的困扰，刷退或者再买过，然后你妈妈呢也要为了这个，然后特别回家再拿东西来退，而且还要找出原本699的发票。 对， 你说， 但是我认为，对我妈妈来说呢，她 获得的心理上的那个满足， 对，但是她不是那种说我会一次买买20件、30件、50件， 我懂， 大量囤货来赚取利差的那样子的人， 这也没有利差。 有啊，如果你今天帮朋友代买699， 好，那你自己再回去。可是你没有把东西拿回去，他会让你退吗？ 不是，你就是再买一个再退啊，然后你现赚200，你卖朋友699，然后事实上你是进货价499，中间赚价差200。就我就认为他没有到这种程度就还好。 这个他如果知道自己这个有这个漏洞，然后还钻的话，这样好像不太 好。我觉得他只是觉得我至少不要亏。但是我没有想要赚，这是一种延续上一个话题。好，那这个话题就先到这边。 嗯， 好，那你们还有了解什么样类型的其他种类的外挂？ 我觉得我碰过最强的外挂就是内建型的外挂。 是有多内建型？ 就是他内建就是自带气质的外挂，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人 天生丽质， 对，天生丽质，然后又聪明贤惠，然后又八面玲珑那种外挂，我觉得那个真的太强了。 基因好， 对， 家教好， 那个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 钱多多又谦虚， 对，在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们就说这种规格一打开就是不一样。就是， 可是这也是就是一种随机产生的状态。人跟所有的事物是一样的，是随机分布的。 就好像你原本这个游戏，我们在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安装下去了，可是你就发现你的起跑点完全不一样。 嗯，那很像是以前那个《仙剑奇侠传》，一开不是《仙剑奇侠传》前一个游戏， 金庸群侠传 一开始玩的时候要 你给 random 选择的强度。 对，我们常会按那个100下，然后 选一个在里面比较强的， 基因比较好的。 对，就是这种外挂，我觉得是最强的。就是其实，而且，但是他虽然自带了那么强的外挂，但是他人生发展中呢，他就是一样跟你一样平顺，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或什么。但是因为他原本就有这个外挂，所以你怎么样，好像也没有办法去取得优势。 那我可以提出一个理论吗？ 什么？ 请说吧。 我觉得这个理论可以平复各位心中的不平衡。就是， 各位是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各位不是，各位知道这个，因为父母甚至是你天生基因的关系，每个人的起跑点可能都会有点不一样。就有些人可能他明明就很平庸，他就可以当上悠游卡的董事长。或者是可以出来选台北市长， 谁都可以出来选台北市长。 就是，如果他的父母是你的父母的话，他可能现在是在做你现在做的事情工作， 对， 但是对对对，就是他可能有一些天生来的人脉力之类的， 嗯， 还可以明明失业还可以坐在星巴克喝咖啡，然后想说未来要做什么，像这样子的概念。但是我的想法是啊，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有这么多的不公平的东西，也就是天生外挂或者什么东西，也有一些人天生不好，但是他很努力的拍马屁，然后当上一个大公司的专业总工程师之类的，这种人也是有啊，对啊，像就是你说他凭专业技能可能很平平，但是他的确是把拍马屁功能点到满了，这种人也是 点满。我还有看过一个文章是说，你羡慕他人有富爸爸的富妈妈的同时，你有没有想过，他的富爸爸和富妈妈跟你的穷爸爸穷妈妈相比，是不是他的富爸爸富妈妈早年比较努力？啊，再换一个角度想，是不是这个富爸爸富妈妈的爸爸妈妈早年比较努力？再往前推祖宗十八代，会不会他祖宗十八代以前有烧香拜拜做好事庇佑着他们全家？虽然我个人是完全不信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也并不完全没有道理。 嗯， 就是那个内建外挂的那个内建的那个能力呢，是祖宗十八代这样一路累积下来的。 就是可能要用50年做单位来看， 不止哦，不止哦，是500年。 像那个刚才阿杰提到的那个可以选市长啊，可以当什么什么董事长，他可能他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因为很会写文章，在政府当局当了官，一路这样累积下来，才有家有很惨，终身务农， 所以他们就有。家就是有祖宗十八代的庇荫这样子， 对对对，但是他们都是祖宗十八代的努力到他这个地方开花结果，对，那我个人没有祖宗十八代这么多的庇荫，但也有小小的庇荫，所以我现在也不算过得太难过，对，那可能有些人他自己个人非常的努力，自己个人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但是他没有祖宗十八代的这样子十八代的努力， 他没有十八代的那个库房可以用。 对对对，导致他现在纵使这么努力，但是没有办法在这一代翻转，但他的子孙可能会因为他的努力而翻转。 他有可能往后的十八代都有可能是受到他的庇荫啊。 对对对对对对，换个角度想， 那 我让自己好过一些。 我刚刚要提的观点就是啊，就是你当下的不公平，你用静态来看。就是单一时间点来看，的确会产生不公平的，而且以你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的确会产生不平衡。那但是如果你整个大社会，甚至用刚刚我刚刚说的500年这样子来的观点来看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在一个动态的状况下，每个人都有自己处在的位置。如果每个人都当悠游卡公司的董事长，那社会还用运作吗？不用嘛，但是你现在可能只是一家公司的小职员，但是你很努力，以10年、20年的角度来看，你还是会升到比较高的社经地位。如果你很在意社经地位的话，那如果你只是你用很好的那个天生的 IB 值啊，但是呢，你根本就不在乎你的社经地位，你反而是比较想要做。对人们好的事情，那就是像沈心凌那样子了。对，那他可能就会成为一个 什么都没有但富有的人， 但是内心非常富有的人。对，所以不要什么事都用社经地位来评量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大家把站在那个悬崖上的时候，你就不会对这些不公平感到不舒服了。这样子， 好有哲理的一集啊。 但是我想再补充一下， 你还是想要补充好？ 对，我想要补充一下，因为就算他是带自荐内荐祖宗十八代的外挂好了，但是他就算做到这个职位，也许不是一般人可以跟他一起竞争的，但是他在这个职位上表现的能力就是他自己的了，就是他自己要产生的，自己要去执行这个游戏的。所以如果说他真的能力不足或是怎么样的话，大家都是有在这个资讯透明的时代，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啊、 他虽然会下台，但是你知道吗、 啊、 当一个能力不足的人站上那么高的位置的时候，会影响到很多人哦。 可是、就是、 很多人会跟着他一起下地狱哦、 啊、但是这就是他表现，大家就会给他画上一个就是靠关系上去，而不是说他是能力真的有到，只是他刚好有关系、 就是他可能会有两种评价，就是他靠关系然后做这么烂，真的烂透了，或者是他做得很好，他靠关系做上去还做这么好， 没错， 天哪，就两种评价。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想一下，是不是现在的都是这样啊、就是、 那如果他做不好然后他很会包装，大家以为他做得很好，结果后来导致全民电价上涨，大家，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可能保中保市场跟厂商有一些获利关系，就自己钱赚的越来越多，就民众大家的 还感谢他， 有些人感谢他，但是民众却不知道自己的 利益都是被他给 剥走了，那怎么办？我觉得这还是要从100年以上的、的时间的 集聚要拉广一点， 对对， 哎呦，哦，我觉得我们这一集聊的。再聊下去会很深诶， 他好有深度的一集啊、哦！ 好，那今天的外挂就到这里了。那我们下一集要聊什么？要不要先讨论一下？ 哎、欸，等一下，所以我们要正式跟大家说再见。 不用不用不用，就在还没有说再见之前，在听众朋友面前来闲聊一下。 哦、好啊，那大家喜欢我们这种次文化的表现吗？就是 次文化表，你说我们录制广播是一种次文化的表现， 不是？就是我们 次文化这个主题来聊， 随性的次文化，就是人家录制广播可能是非常正式的在跟大家介绍这个音乐啊，或是介绍什么东西啊，或是教你怎么在分辨什么化妆品的品质啊之类的。但是我们就是很随意的跟大家聊天，很随意的谈论我们要谈论的次文化。 很好啊， 所以我们也是一种次文化。 对，我们算是一种次文化。而我个人午夜梦回的时候很喜欢我们现在的状态， 我觉得是一种很舒适的状态， 很自在的状态。 没错。 好了，那下一集要聊什么？我们不是有口袋名单吗？口袋怪兽，还是来聊聊涂鸦好了。季姐准备好了吗？ 涂鸦 OK 啊，我随时都可以啊。嗯， 难道是 OK 吗？你对涂鸦有认识吗？ 涂鸦哦，你知道我就是那种没有兴趣的东西会不入眼的，就是就算他在把外面墙壁涂得再乱再脏，只要不是我家的墙壁，我好像都看不到，我好像都看不到一样。就是你要跟我很认真的讲说，你知道那边的涂鸦是什么意思，我才会去盯着那个看。但是如果 说，这就是我说的，嗯。 完全不入眼。 好、哦，下一集再讲，卖个关子是吧？ 还有好说，我 下一集来讨论一下蓝豆丝这样的想法，嗯、是不是广泛的思维？ 好啊， 那我们就来讨论涂鸦了。那我们现在可以跟大家说再见了吗？ 是。 好，那大家就再见啦。 再见。 拜拜。